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。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于廷玉略微思索片刻，老方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看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。我认为朱棣这个人还不错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据我所知，朱棣是被迫无奈呀。老方丈，你比我聪明得多，当初你是一路的反王，经历多，见得广，人情道理比我透。那么请问，孟子说过这样的话，说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，这话怎么解释呢？这可是商人说的话呀。君要不正，就允许臣不忠，可以投外国；父不正，子可以不孝，可以各奔他乡。朱元璋干了些什么呢？屠戮功臣，不择手段，信宠韩马两党，专权党道，苦害忠良。这个事儿你不能没有耳闻呐。徐达，你是最清楚的。那个人有什么过错？他可以说把一腔的心血给了大明，把一颗心奉献给朱元璋，出生入死，跌跌爬爬几十年呢，好不容易盼着天下太平了，朱元璋头一个就拿他开了刀了。他怕徐达功劳大招风，怕那些文武将官听徐达的指挥搅乱了他的朝纲，因此第一个把徐达给害掉。当皇上的有没有这么干事的？或许徐达有不臣之心，咱不说他，刘伯温先生谁不知道？没有刘伯温在乱石山主盟，哪来有个朱元璋？没有刘伯温先生的指点，五科场老六为什么当的状元？没有刘先生给策划，哪里有大明的江山？可这个道理同叟皆知，结果又怎么样呢？朱元璋嫌他害事，怕他能掐会算呢，因此假借有武庙为名，指着张良骂走刘伯温。刘老先生是掉着眼泪辞官的，这件事老方丈你不清楚吗？朱元璋和韩马两党，今天害这个，明天害那个，搅着这么灵柩不解渴，最后紫金山炮打庆功楼，多残忍！有多少开国的功臣宿将，却命丧庆功楼啊！要说起这件事情是令人发指，幸亏我于廷玉多了个心眼儿，早年就辞官不做了，才幸免于难。 不然的话我也得当炮灰。朱元璋他们做了这个事儿还不罢手啊，要把武殿章、康茂才、傅有德、宁波彪、李文忠用金瓜击了顶。据我所知，那马娘娘马大脚又用鸩酒毒死孟娘娘，他们所作所为真是罄竹难书啊。那朱棣没有办法了，要给这些死难者报仇雪恨，被逼的到了北京，而今挂孝征南，我认为这是义师做的对。人家朱棣说的明白，要清君侧，扫除汗马两党，不一定是非把他爹打倒，也不是打算篡位。这件事情希望老方丈谅解呀。我说了这么半天，我就是说朱棣是有道明君，朱棣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正确的，望求老方丈不要听一面之词，给他们治好之后交给我送到太平府，我相信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，早晚必报大恩。于廷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刘辅通把眼睛一瞪，弥陀佛，于世荣别往下说了，你有你的看法，老僧有老僧的主见，我意已决，不能更改。于庄主，我得罪了。哎呀，于廷玉一看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当时噎得咯咯一声没词儿了。徐芳在旁边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这不能不说话了，小矬子把帽子往后一列，转身奔过来了，哎，我说两句，我说颍州王可好啊，在下礼过去了，弥陀佛。刘辅通吓得一拨了脑袋，仔细一看，哟，认出来了，正是仇人徐芳。不见徐芳还则罢了，一见徐芳，数年前的仇恨全都涌上心头。刘辅通一挥手，在墙上把戒刀摘下来，大拇指一摁崩簧，咔嚓，嚓亮亮亮亮，拽过刀来奔徐芳就来了。矬贼呀，矬鬼，想不到你还活着，居然敢进我的报恩寺，真是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我要报仇雪恨，招刀。这一下把于廷玉弄傻在那儿了，你说怎么办，怎么拦着。哎，徐芳真有两下子，小矬子一不躲二不闪，冲着刘辅通嘿嘿一笑，嘿嘿，哎呀，我说大王啊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就知道你还恨我，主动送到门上来了，来来来，你要哪块说话，脖子、肚子、屁股、胳膊、大腿，来吧，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你随便下刀吧。徐芳把耍文那套拿出来了，咔哧，胸脯拉开了，小肚往前一舔，来吧。这一下把刘辅通还闹愣了，如果徐芳拽兵刃啊，不愣不愣要打，还真就急了眼了。他这么一来，怒得刘辅通是进退两难，手中擎着戒刀落不下去了。弥陀佛，得了，别念了，那佛就叫你干这个啊，我你下手不，不下手，哎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，像你这种人，你外表上粗野，心里可良善了，过去咱谁为谁呀，哎，各为其主，引出来不少误会，我想师父讹钱跑下马，肚子撑开船，还能计较那些事儿吗， 我只知道您舍不得。要那么样，我徐芳赔礼认错了。拉倒拉倒，快坐坐下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他完事儿了，拉把椅子晃着脑袋往这一坐，弄得刘福通是啼笑皆非。徐芳，谁说我不生气？还生点气也没事，一会儿肚子咕噜噜响一阵，顺着后门这气儿也就没了。你放屁！徐芳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刘王爷哟，你呀别怪天别恨地，你听我把以往的经过对你说说。徐芳多能聊，鸭子腿一拧，俩手往磕膝盖上一搭，小脑瓜一晃，上嘴唇碰着下嘴皮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真是伶牙俐齿，口似悬河，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，从过去讲到现在，徐芳像说书似的讲了能有一小时啊，道理还非常透。刘辅通听得都入了神了，哦，这里边还有这么些细节，这才明白。徐芳最后说，我说刘王爷，现在你是出家人了，你要说恨我徐芳可以，咱别跟燕王千岁混为一谈。哎，即使燕王说得罪你了，那个诸神得罪你没？那老头杜坤得罪你没？他们出于伸张正义，如今身上落了个终身致残，惨不惨？你能说把这些人也都送到南京吗？咱这么办，您把这些人给治好，送到太平府，恨我徐芳，我徐芳回来往您面前一跪，您说开堂，您说摘心，您说要脑袋，大卸八块，五车裂点天灯，随便，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但是君子不乘人之危呀。如今我们在困难关头，真格的，您不但不帮忙，还舍得往火坑里推我们一把吗？您干不出那个事儿来，那都是小人所为，那都是混账王八羔子才干那事儿。刘福通一听，这小子妈多缺德呀，拐着弯把我给骂了，合着我那么一做就是混账王八羔子了。于廷玉也不敢乐，刘福通把秃头一晃，徐芳，别往下白话了。不错，刚才我发了几句牢骚，说了几句气话，要说我就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，我倒有这种想法，但是这不是决定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完全可以改变。我现在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我何苦染那个浑水呢？谁是谁非都与贫僧无关，唯独是你，我这气儿出不来。 好啊，出不来我没说吗？等办完大事儿，我自个儿主动上门往您这一跪，随便出旨。 不行，你这小子他妈从来说话不算数，我那阵儿我上哪儿找你去？你要不来我找谁去？ 你找于廷玉。 于廷玉听什么找我？我找谁保着去？就你这滑鬼。刘福通说，那也不行，你是欠了我一笔债，你非还不可。徐芳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你要办到了，我就满足你的要求。 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 嗯，你小子太缺德了，当年你把我大哥用枣核镖给打死，我现在还蹦心呢。后来你又到了乱石山大闹柏林楼，坏主意都是你出的。你说今天我要依了你，这个事儿传出去，别人就得说刘福通老了老了是个贱骨头，欺负他的人他是百依百顺。如果传出这么个臭名去，我活着不如死了。你得叫我出出气，我呀得耍弄耍弄你。 那您说吧，怎么出气？ 怎么办？我也不让你为难，尽你的能力。放在病房你看见没？ 看见了。 我呀把门锁上，就在门前放把椅子，放个桌，我往那儿一坐，你就一晚上的功夫，你要能让我离开那个座，哎，徐芳，我就听你的， 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叫我放人我放人，叫我不报仇不报仇，你要有用我之处老三还尽力而为，你要搬不动我没有办法叫我走了。徐芳，这就听我的，我非要把这三个人送到南京不可，咱俩打这个赌你敢不？ 嘿嘿嘿，哎呀，我您这闲心还不小呢，没事跟我打赌。那么好了，这事咱就一言为定，于庄主是保人，哎，从晚上开始到天亮以前，我不但能把你搬走，我还能把你支跑。 不行，我还得说清楚。一，不行放火；二，不行弯门撬窗户；三，不行伤人。除此之外，你有招随便想去，我就看你这小子有什么道。只要你能骗得我那屁股一离开椅子，我就算输。 啊，妥了。于廷玉，老庄主听见没？红嘴白牙，这可他说的，我也答应了。您是中正人，从今天晚上掌灯开始，我就利用法术。到那时候，您就看出来了，我徐芳是何许人也。他只要屁股一离个椅子，他算认输。哎，就得听咱们的，说话不算，到时候可休怪我不讲情面。 徐芳，你放心，贫僧跟你不能一样，这人说话是算数的，说出家把头就剃了，说不贪乱红尘到这就出了家了。 对，我相信我这人说话也算数的。那好吧，我说把这事先放在一边，咱说点正经的。我说这三位这伤您可得包下，无论如何您得给治好了。 刘普通说这话呀，都用不着你说。没见着你以前，我都这么办了。我救人救个活，送人送个家，我把底交给你，这三个人管保平安无事，不出十天身体都能康复。不过呢，杜坤少了一个胳膊，少了半条腿，这是跌落悬崖之时摔断的，我没有办法给接了，这人是终身致残。除了他之外，朱棣朱身管保平安无事。 那多谢老方丈了。哎呀，还点什么事呢？我老方丈，我们远来者为客呀，是不是呢？你得念起有情，摆桌酒席招待招待我们。 哎，这可以。来人，准备饭菜， 丰盛点啊！我这人呢也是佛心，不过呢肉多点还是比别的强。 刘福通一看这小子还跟当初一点没变呢。徐芳在这假亲假近，边吃边谈，谁也不能走了。徐芳偷着告诉来的家人，就那李七说，你呀、啊、回到朱林章给送个信儿，以免张三丰张道爷着急，把这的经过你讲说一遍，今天晚上不回去了，明天让他听信儿，我们在这儿是这么回事。李七点头，骑快马回竹林庄了，给张大爷送信儿去。咱不说，单表徐芳跟于廷玉吃完了，找了间房子养精蓄锐。等到了屋了，于廷玉看看没人，用手一捅徐芳：“我矬子，你没事竟是破车爱揽债呀、啊！”那阵儿你不如多说几句好话，何必打这个赌呢？你说这玩意儿要说真了还就是真的，你真要是失败了，人家抓着把柄了，坚持把这三个人送往南京，你怎么办？ 徐芳一笑， 我说你呀、啊、就把那心放在原来那地方，这叫百人百姓。刘家弟兄我太熟悉了，这哥俩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我看出来了，我就给他说一万个拜年的话他也不能答应，干脆因势利导，我就跟他打赌。这个您放心，我心里有底儿。 您呢这两天为了我们这事儿到处奔波，也累得够呛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今儿晚上就在这屋啊好好歇着，明天您把觉也睡足了，我事儿也办成了，准备水酒给我祝贺，现在啊我也得眯他一觉。于廷玉一看徐芳说的大话十足，看来这小子有点鬼点子，而且他跟徐芳共事多年，知道这个人不放空炮，也就放心了。于廷玉确实也累了，早早的安歇暂且不说，单说徐芳躺到床上，俩手垫到后脑勺，眼睛瞪的是倍儿亮啊，他在想办法，思前想后，怎么样能把刘辅通骗动，最好让他离开这个院子，我让他知道知道我徐芳的厉害，另外呢还得叫他给我们帮忙，这个人文才武艺那都是上等的，现在我们燕王千岁正在用人之时，他要肯于伸头，哎，对我们是大大的有利。徐芳想着想着觉着脑袋有点沉，就这样他眯了一觉。人呢就犯这毛病，他心里惦记这事儿，他睡不着啊。他也不知道迷糊了多大功夫，突然之间打了个激灵，徐芳把眼又睁开了，推开窗户往外一看，斗转星移，可能定更天都过了。徐芳一想，我现在就该得行动了，想到这儿从床上奔下，他蹦起来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收拾完了，看看于廷玉正在沉沉大睡，他也没惊动他，双腿一飘，蹭跳到院里，把窗户重新关好，是斗身上房，滚几爬坡赶奔病房那个院。等徐芳到了墙上，双手扶住墙头，掌身去往院一看，呵，就见刘辅通在门那坐着呢，前头放着张八仙桌，桌上点着蜡灯，沏的水还摆的点心，刘辅通在大圈椅上一坐，精神饱满，喝着水往四外看着，在他身边还站着四名小和尚，垂手四立，也都倍儿精神。在他的身后就是病室的门，燕王千岁他们都在屋呢。徐芳一看我来早了，看这意思刘辅通一会儿半会儿不能睡觉，哎呦，我用什么办法能骗得他离开这个地方呢？哎，还没等徐芳打定主意呢，刘辅通把书放下了。徐芳，你在墙上趴着干什么？我早就看见你了，快下来吧。哎，我的妈！徐芳吓得双手一松，嘟啪，在墙上掉下来了。心说话，我这还没行动呢，被他发现了。这老家伙可真够厉害的，这是再躲就不好了。徐芳舔着脸迈步到刘辅通面前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您还没歇着呢。废话，我歇着我打赌就失败了。徐芳啊，算了吧，你这两下子别跟我耍，你一撅尾巴我知你拉什么屎，你还跟我打什么赌啊？就拿今儿晚这事儿来说，你能把我骗得动吗？嗯，干脆你就认输，我把燕王他们送给南京，交给朱元璋处置。徐芳一笑，嘿嘿嘿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你就瞧好吧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